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刚刚非常酷的一首歌作为开场了。 对， 嗯， 今天来聊的话题呢也是特别酷的一个话题。 哪里酷了？酷在哪里？ 哪儿都酷。 赶快宣布话题， 上下都酷。在家里最小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在家里 最小，不对，是家在家里 好好 你最小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不对，在家里最小。哎， 你再好好对呢，就是在家里最小。 哎，在家里最小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不是这么说的吗？我是怎么说的？ 你就是这么说的。哎，你在家是老大还是老小还是中间？ 嗯，有中间有最小。 啊、 嗯，一边中间一边最小。 我是一边最大一边最小。 哎，你这过瘾啊！ 嗯， 你这特别过瘾。 对， 就是两头都占了，在中间其实没什么感觉。 嗯， 在中间没什么感觉，但还好就是说其他两个都是女孩。 在中间其实不太受关注吧？ 啊，对对，但还好没说两头上边和下边都是女孩嘛，啊，就我一男的，所以说还好点，就是对、 哦、 反正也得让着，但没什么太大感觉。 妹妹也要让你？ 不是，我得让着人家。哎呀，在那边那当然我就可以撒了欢了 啊， 想怎么着怎么着吧。 好吧，好吧。 啊， 总之今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家里最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不请自来，奥袋鼠呢是抢占了高尔夫球场来享受休闲时光。据外媒的报道呢，澳大利亚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处高尔夫球场近日呢成了袋鼠们聚会享乐的场所，这可愁坏了一众呢前来打球的高尔夫球手们。一名高尔夫球手呢也是拍摄了一组啊该球场的现状。这在这个照片当中啊，袋鼠们呢惬意的哎呀盘踞着球场，一边吃着嫩草一边沐浴着阳光，时不时的还跳来跳去的耍耍宝。而且呢这帮这个大家伙们啊一点儿也不惧人，一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模样啊，令人是忍俊不禁。小编也想说了，说这个在这个环境当中啊真是哎呀太生态了。 其实挺有意思的，想想咱们好像不请自来的朋友一般是小猫小狗， 对， 忽然间面前出现一只大袋鼠， 最多来点什么就是那种那个地鼠，对吧，就是地鼠。 地鼠是什么？就是 打地鼠，没玩过吗？ 打地哦、那个，胖胖的 那个，胖胖的那挺可爱的，但是 拿锤子敲的那个。 但真实当中它可能没那么可爱。 你见过吗？ 见过， 什么样？ 就是土黄色的，然后就是有一次去草原吧， 嗯， 开车的时候，就是你这声音一过来之后，就满地，你感觉从这洞里窜那洞里，那洞窜那洞里，就满地都是就是大老鼠，特别好玩。 原来游戏都是骗人的，难道他们不应该一听到有人来就把脑袋伸出来等着你们锤吗？ 关键咱们没拿锤子呀，这赖咱们了，拿锤子去啊！ 下次拿锤子。 哎， 继续来看冥想啊，能让大脑年轻七岁。 哎、 冥想呢，不仅是能够放空大脑，而且能够使大脑保持年轻。那德国的耶拿大学医院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显示，定期冥想能够使中年人的大脑年轻七岁半。还有个半岁在这儿啊。 嗯， 研究人员指出，冥想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和身心彻底放松，能够促进心脑细胞的生长，从而延缓大脑衰老的进程。 其实我特别就一直啊，就不知道这冥想是怎么做的。 冥想你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就是你在想什么呢？ 冥想就是什么都不想，放空 啊，就什么都不想。 我特别擅长做这件事情，你忘了？ 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幼稚，也七岁半前减不了多少年，你就差不多了。 不是， 反正就冥想我以为啊，就是坐这儿就瞎想，就幻想一下未来，回忆一下过去。不是，是什么都不想，是吧？ 嗯， 就是完全放空。但有时候你就不是很容易进入状态啊。这你给大家介绍经验，你怎么能做到就是咔一下做着节目就冥想了不回话那种？ 没有呢，做节目从来没有。你可别这么说啊， 就是反应稍微慢一点。 万一老板在听呢，吓死我了 啊！ 我觉得就是真的，你可以利用一天中别任何时间，下班之后， 对， 晚饭之前，因为我怕晚饭之后你冥想就睡着了。 不是，主要是晚饭太重要了，必须得把晚饭留在。 我想一想晚上吃点什么，不是，就是放空自己， 放空自己， 全身心的放空。 这时间大概是保持多久？ 嗯， 不能按你这标准，按正常标准。 正常标准的话，年轻七岁的话就7分钟吧。 随便说是吗？随便想， 感觉在讲价呢，买东西 呢。那要不然这样得了，就我先年轻一两岁试试，我先一两分钟行吗？怎么都行是吧？来看看那个小动物哈、美国的蜥蜴警员宣誓就职了，这想都不敢想。哎呀，这个据外媒的报道呢，有些动物啊不仅仅是人类的好朋友好伙伴，有时候呢也可以成为称职的好同事。见惯了这警犬，您见过警用的蜥蜴吗？ 这真没见过哈， 真听说都没听说过。 嗯， 哎，咱们来看看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艾文戴尔市啊，警察局呢在这个官方的脸书账号上也是发布了消息，他说呢该这个警呢也该警局呢也是任命了一只啊名为艾洛的蜥蜴为正式的警员。当日呢这个艾洛呢也是参加了宣誓仪式并获得了警徽。据了解呢艾洛呢是在2016年4月被安排到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警局啊，目的呢就是为了检测部分的药物。据专家介绍呢说他这类这个蜥蜴啊嗅觉十分的灵敏，在搜寻和检测禁用药物的时候呢比警犬其实更好用。 这个就厉害了。哎，感觉其实很难想象那么体积很小的一个小动物， 它嗅觉特别，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儿。 对，估计也是像警犬一样这个经过培训的。来，站起来，赶紧跟我握手，给你一块骨头吃。 你敢跟他握手吗？你敢吗？ 对，来， 你说实话， 转个圈儿，来转个圈儿。 也就是敢让他转 来个棉花糖。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比警犬难控制很多。 对， 所以这警员们肯定要狠下功夫、 因为它是冷血动物啊，对吧？ 看看把你吓的。 对 对，所以说哎呀，这最好别做坏事，要不然一个冷血动物在闻你的这个行李箱。 哎，如果你是警员的话，你想怎么训练它？ 先会作揖给我，然后再会握手。 我以为你会说我有点害怕你，我先给你鞠个躬。 我先给你做个揖， 我先把姿态放得低一点。 对对对， 今 天对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在家里最小是种什么体验？ 对对对， 没错吧？ 没错， 在家里最小，再说一遍，在家里最小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年龄最小，感觉怎么样？ 排行 过瘾， 排行最小， 年龄最小。 好，那我们再说一条吧。来看看这位，不是这位了， 是这个。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现象，一个表现啊，就是喝酒脸红。来看一看日本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啊，喝酒容易脸红的人骨折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48倍。那研究团队呢是以40岁到101岁的女性为对象的，那分析了大腿骨骨折的人以及身体健康啊骨头没有异常的48人的基因组，结果就发现这个遗传基因某某遗传基因水平比较高的人会影响他们本身这个酒精的分解能力。那么该基因变异还会导致大腿部骨折，如果加入微异，那骨基础的细胞呢就可以正常的增长。那因此呢建议喝酒常常脸红的人可以适量的去摄取一些维生素 E。 哎，反正总之啊，这个酒就要少喝哈。 对， 适量的喝。来吧，欢迎大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在家里最小的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一首来自曹格的《数到五答应我》。 只看见你我既然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是真的爱你。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希望 好，这里是乌鱼来了。刚刚是一首曹格的《数到五答应我》。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在家里最小是种什么感觉呢？ 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对呀、 啊，我觉得最小就是最吃香啊，最受宠啊， 最受欺负啊。 嗯 嗯，不是吗？ 你是不是最大最小都会有人欺负你啊？ 没最大过，一般最小的时候就会受欺负。 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应该最受宠吧。 受大人宠，受小孩欺负， 精辟。 因为大人都会跟小孩说，你要让着弟弟哟，你要让着妹妹哟，你要让着弟弟哟，你要让妹妹哟，形成了一个啊，让孩子觉得逆反了。大人在的时候，哎呀，小弟弟啊，你好啊，你给你吃点这个吧。等这个家人不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番感觉了。 哦屁啊，哦屁啊，哦屁啊。 那倒不至于说就跳跳跳啊， 都给他都给都给都给那种。就不能放过你。 对，反正就是玩什么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这最小的常常是这个就叫什么捉迷藏的时候最容易被藏起那个， 嗯， 但其实他们根本不找你、啊、对，就真的是这样。还好那时候我没藏过什么床底下。 有没有藏过衣柜？ 有，其实真的挺危险的。但那时候是岁数大的，就是大孩子藏衣柜，小孩都说家里严严禁止，说这个记住了啊，捉迷藏的时候不许藏衣柜里边，就基本上还比较听话的。 嗯、哎，是，如果哥哥姐姐骗我们藏到大衣柜，然后又不找的话，真的是一种 挺危险的， 好悲惨的体验。 对， 看朋友能说什么吧。 嗯 嗯，李什么文说，小时候跟我哥打架打不过，到我妈那儿哭两声，他就给我等着吧。 对对对，绝招、哎、 一般 必杀技。 对，最小的就是由于打不过大的，所以就形成了告状的习惯，养成告状的习惯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就是告诉大人啊。 对，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哎，就这个心小小他说了，说虽然总是被他们使唤啊，但其实特别被宠爱。我表姐生了孩子之后呢，去他们家玩，我姐就给我外甥女儿呢弄吃的，都会顺便给我弄一份，还把我当大宝宝呢。 嗯， 你看这好像对，确实是等这个稍微大家都成熟之后啊，这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哥哥姐姐会让着弟弟妹妹。 嗯， 还是这样。 是是， 对，那小的时候真没有这一出，说什么让着啊，基本上都是互相的嗯。 哦， 嗯，小孩不都这样吗？ 你的哥哥姐姐都留过学吧？ 那母语是跟你不一样吗？ 能听懂吗？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哥哥姐姐最大的最真实的一个体验就是， 在家里他可能会让你跑腿啊， 对， 让你去 买点东西啊， 稍微的欺负你一点啊。 啊， 但是如果在外面有人欺负你的话， 哎，他绝对是站在对面那那波的。 哥哥姐绝对会说，敢欺负我弟弟，或敢欺负我妹妹。 对对 对, 对, 对， 你不打听打听 啊？打听他哥哥是谁？ 就是他姐姐是谁？ 他哥哥那就被欺负大的。 你们有种来欺负我吧！ 就是， 别欺负我弟弟、 嗯、啊！确实是这样，你说这也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么一聊，你就会发现了、 嗯，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环境，这个其实哥哥和弟弟之间关系，或者姐姐跟弟弟之间关系，还真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嗯， 哎，就有的时候就是，在外边，在家长面前肯定是受保护的， 是 单独的时候，就你们俩人一出现这个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嗯， 比如说，就一块蛋糕啦，就半个苹果啦、嗯，对吧？ 就一块蛋糕，这个时候就要适时的放弃啊， 啊， 为自己的以后着想。所以， 妈，他在吃我蛋糕。 所以难怪说，就是家里小的那个，从小就可以培养起非常高的情商， 对、 嗯，就是他一直有竞争对手， 都特别适合当领导 啊。 听说是这样 哦， 就家里边往往这个最小的就比较适合当领导。 我好惨啊！ 怎么了？ 我好不容易成长出来的情商被另外一边抹杀了，因为在另外一边是老大呀。 但是你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嗯， 会冥想啊，就每天都在想，都一直在想，为什么在这边是这样呢？啊，气死我！我为什么回到那边又是这样呢？ 冥想是什么都不想，连这个都不想，好吗？ 啊，对，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 哦，就给吓傻了。吓傻什么都不想了。嗯，哎，你刚才说好像说半天这个最小了哈、 嗯、 哎，最大那边你就从反一个角度，你看那个最小的是什么感觉？ 烦他。 还有呢，有没有就你当大姐姐，哎，我得给这是不是 打他。反正我、哎、我妹妹就是从小被我打大， 谁要当你妹妹弟弟那可就哎呀。 但是现在都找我就是报仇啊，没事跟我要东西，我都得买。 啊，对对，这时候、就是、 都得给。 这时候就 谁让你小时候打我的 啊？一说这必须得买。 嗯， 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西门少年他说了，喜欢一双鞋，纠结买黑色还是买白色，哪个颜色好的时候，哥哥姐姐一人买了一种送我，一人买一只吗？嗯， 不是的啦，人家就是 也买双啊。 对呀、 啊，厉害厉害厉害， 这就是真的是又有哥哥又有姐姐，他是老三， 嗯， 那他更厉害了。 对， 嗯 嗯 嗯， 还有这个空大小王子，他说永远有穿不完的瓜皮。 瓜皮是什么？ 就小时候那个吃完那西瓜， 嗯， 一定得给你做一个帽子吗？你没戴过吗？ 你戴过？ 不记得了。 哎，有照片吗？ 没有。 他说发上， 那时候好像没什么照片呢。 嗯、 那时候就是就有点什么都得给你试试。比如说，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就姐姐拿裙子，我给我弟弟试试。 啊、 哦， 给你穿裙子， 给穿裙子， 给你化 妆，化 妆 这些都干过、 嗯。你喜欢吗？ 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还小呢，那时候确实还小呢。 给你画一个 后来给我讲，的。嗯，那时候也没有照，你要现在是手机照下来，肯定就记犹新了。那时候不记着了。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挺有意思的。 对， 你看现在玩具多了，未必有给弟弟化妆那么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时候就是跟着这个哥哥姐姐屁股后边跑嘛。 嗯，确实是这样。 嗯 嗯，来看圈大王说，一到春节就会来表演个节目， 啊， 我就觉得我跟一个小演员一样。 哎。哎，是不是这么说就咱们当这个最小的啊，家里边、 嗯、 是不是还是那种哎特别有才艺这个比较多那种，会不会 就会真的是老让你表演，好像觉得你小也不懂事，就表演的好不好的也没事儿。 哎， 嗯，就是热闹嘛、 哎、对， 嗯， 对，好像就是也跟年代有关哈，好像越到后边好像这个就是当时这才艺课越来越多了、 嗯、 兴趣班越来越多了哈。 是 蒋维文他说了，说最大的最小的都是我，这些从小啊有兄弟姐妹陪着的，永远不懂独生子女一个人在家里边自导自演一出童话故事的悲哀，我们这心里边都住着奥斯卡呢，这就是自己独生子的感觉了 啊。确实是、 哎、不过咱们都是独生子吧， 是、 啊、好像说的都是这个家里边就是有姐姐哥哥什么的啊。 嗯，就是比如堂哥啊，堂 姐啊，对， 或 表哥、表姐这样的。 嗯，但是你自己小时候也像这位朋友一样在家演过吗？ 演过， 一个人 演过， 一个人 演过， 演过什么？ 自己录音吗？ 啊 啊， 录

小五岁。 嗯， 哦，那还好，那 五岁吧。 对，一般反正我是跟上边的这个差距比较大的，就最上边人家之间的差距，年龄差距都在一岁两岁。 嗯， 到我这儿就四岁，所以说一般的我是那种就是特别受欺负那种，因为其实年龄一相差大了之后啊，好多时候真玩不到一块儿，但你又想跟着人家玩。你这跑跑颠颠的跟着人家之后，然后你到最后只能是那个，你还得这个给这个编点什么瞎话。 那小孩是这样的，就小的喜欢找大的，大的不爱带小的。 哎，对对对对，一般我小时候带我出去玩，我记得两个事儿，就是其实还挺有意思，而且是挺好玩的啊。 嗯、 一个呢是去摘酸枣，我不知道你们那小时候摘没摘过酸枣，就上那个野山上摘酸枣。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 小花 那时候都不是什么野山， 嗯， 就是那种野城墙，最早的城墙， 那挺危险的， 特别危险，所以我一般都不上，我在底下等着嘛，在底下在那等着，一个小胖子，你想就白胖胖往上一站，你们快点啊，我等着吃酸枣呢， 我都快晒黑了， 对，就这感觉，然后在那等着，你知道就这个野地啊， 嗯， 蚊子是比较多的， 哦， 你往上一站，这就咬的一脸包。就一点不夸张，你大白胖子脸上一脸包那种感觉。后来他们摘完酸枣之后，这路上人也吃完了，走吧，咱回家吧。一看，哟，这回要干了，得跟你说，问你去哪儿了？我说我摘酸枣，不能这么说，这么说这不家里不让摘酸枣，你奶奶倒是说你，你得说什么干嘛干嘛干嘛去了、 嗯、 啊？这是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就那声音，小胖子在那儿被咬了一身包了都啊。 结果也没吃到孙子啊！ 对对对，第二个事儿咱们先说两条资讯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啊。第二件事啊，来说说下半时段资讯吧。关于鸡， 我来，你歇会儿，谁让你想呢？还是你来吧。 关于， 我感觉 你 挺想说的。 你来，关于鸡吻的有趣事实。 你能不能别说的这么？感觉不堪入耳似的， 滴溜面条似的。对，接吻的有关事实哈、 嗯， 有趣的事实，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接吻风格其实是形成于胎儿时期，这好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我真不知道， 对不对？ 太多人不知道， 就已经形成了你接吻的风格。就我想问问，那接吻什么风格都有？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可能会是我不太能够了解胎儿时期，我会觉得小孩特别小，比如他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经常亲他，他会习惯这种感觉。 嗯、哦， 他以后、 哎， 比如等他懂事一点，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突兀的事儿。 但那时候是婴儿吧？胎儿是不是在、 嗯、 在肚子里边才叫胎儿？ 胎儿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人亲他亲肚子？ 哎，对， 让他感受到。 对对对，这对了，这么解释去。哎呀， 累死我了 这么编就算对了啊！来看看，接吻其实是需要啊146块肌肉协同完成的，这么累。 所以大家都说谈恋爱的时候会瘦吗？ 对， 嗯，是不是？ 就准是吗？啊，哎，第三个，哎，接吻呢是一门学科。 哦，这个真不知道。 哎，是一门学科、 嗯、 啊，有学这专业，要不我也可以尝试尝试。 不知道算不算学分啊？ 对啊、 嗯， 然后有没有这个实践课？女同学过来，咱们俩实践一下。 哎，好 、啊，第五个， 还有没长大的孩子呢？ 意大利人是接吻的高手。 嗯，这个大家都知道。 哎，还有 意大利人浪漫吗？ 哎，浪漫。对、 嗯， 人们一生接吻的时间平均合计约2周。 嗯 嗯， 因人而异吧。 对，因人而异。你看，像这个接吻专业的人就多了，人家这个学科的就比较多。 我觉得中国人肯定跟外国人就 不一样、 哎， 人家就每天都有这个啊吻别呀，是吧？ 对对对。 啊、来，这个起床气呀、啊，不是起床吻啊啊，接吻时间最长，世界纪录超过58小时。这个我估计人家那不间断的那种，咱们也有啊，咱有那种接吻比赛啊，就是 嗯， 是吧？ 情人节的时候， 哎，还有荧幕上经典的接吻场景，差点删掉，哎， 哦，好像都是这样哈， 对， 就没有剪掉的情节，反而成了经典， 尤其是老电影当中的、 嗯、 啊， 对对对， 哎，法国曾经禁止在火车上接吻， 哎，这个咱们以前节目里也说过， 对， 就好多情侣因为接吻就误了火车，或者是让火车不能开了，因为乘客太少， 哎、没错， 嗯 啊。这是关于一些接吻的有趣事实。 嗯，看把你说的美的。 嗯， 那接下来这个就我来说吧，有关鞋带儿的事儿。我们来看这个鞋带儿为什么会总是松开啊？原来不是你系的问题，那系鞋带儿呢可谓是五花八门了，很多人就不会呀、 嗯， 走几步就松了。 对， 好多人就不知道，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鞋带为什么总是松开呢？终于是有答案了，真的不是你没有系紧， 那刚系好的鞋带呢，走两步或者是跑两步又松开了。 嗯， 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终于是揭开了这个谜团，高速运动摄像机看鞋带松开的全过程。那这项研究呢，不仅能够解开你的困惑，还能应用于外科手术、缝合等领域，这就厉害了啊。那每天穿系鞋带，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自己会松开。来看，刚刚说到这位大学的一个工程师啊，在他女儿系鞋带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认真考虑过。于是他和他的同事呢，就在鞋舌上，就是鞋舌头上，安装了一台这个加速器，那测量作用在鞋头上的力的变化。他们就发现人在行走的时候，对一根鞋带的联合冲击和加速度的总计高达7个 G， 那差不多是相当于阿波罗号宇宙飞船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时候承受的重力的加速度。 嗯，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冲击在啊。那更进一步的实验就表明呢，只是单纯的上下跺脚并不足以使这个鞋带的鞋头松开。 嗯， 那么来回摆动也是如此，只有两股力量交错运动的时候才能够使鞋带鞋头松开。 哎， 那么随着力量的方向变化，持续的拉扯鞋带，这种重复的冲击最终就导致鞋带这个鞋头松开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左右晃然后原地跳，都不会让这个鞋带很快的松开，但是走路或者跑步就会。 哎， 嗯，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鞋带啊，就系紧了，就别再给它松开了，它就不容易松。就是你新系的鞋带往往容易开，就系了好几年都没有解开过。你没有这种情况是吧？ 那你刷鞋的时候呢？不刷鞋， 你们都刷鞋呢？哦，对，还有刷鞋呢啊，刷鞋，刷鞋时候就是系着鞋带不能刷呀。 啊，就是连鞋带可以一起刷， 不是啊，就系着刷刷， 就是连，哦，对， 是吗？没刷过，啊，就小学劳动课的时候刷过鞋，哦， 对，你的鞋都有人刷，是的， 不，还没等到，就这人在意啊，这鞋就穿好几年都不脏， 没事，你就说系鞋带的事儿吧，没事，当我没问， 没什么事儿了，嗯。 别呀， 啊，就是说这鞋带系了好长时间， 嗯， 没那么几年啊，刷之前还是解开的啊，就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开， 嗯， 反而就是那种刚系了，系完之后你走两步，哎，怎么又开了？就一天系好几次，但是你系好了之后，这一鞋带系的，哎，就恰到好处的时候，一个礼拜都开不了。 哦， 啊， 也是， 是不是？ 对， 就 真的 巧了吗？这不是？ 真的， 啊，嗯，来继续往下关注啊，我们来看看那个。玩游戏等于没前途吗？ 看来不是 啊，不是。电竞成为了亚运会正式的项目。昨天呢，亚奥理事会也宣布了，2022年在杭州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将首次把电子竞技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哎，你看看，所以说这个玩游戏啊，也是成为了这个运动员了 啊， 参加是不是？你看，才参加这亚运会了吗？ 对 不对？对， 以后家里有爱玩游戏的孩子就不能说他，因为人家是运动 员。体育特长生，是不是？体育特长生啊， 对， 这有专业称号了。 我不要轻易的说人家没前途或者是荒废学业了。 对，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家里是最小啊，这个感觉怎么样的？年龄辈分最小的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接下来是飞儿乐团，我要飞。 伤悲，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 乐团《我要飞》，其实这是一首比较久远的歌。 老郭 也不能叫啊，是老歌，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听的。 那还不叫老吗？二十三 三十年前 差不多吧。今天来说的话题，说说在家里边最小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嗯 啊，就是年纪最小， 是 啊，对吧？ 嗯， 然后辈分也最小， 是 这感觉是怎么样的啊、 嗯、 兔子他说了，说家里最大的没权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哥哥姐姐，只有弟弟妹妹，每年寒暑假都是看孩子，现在都二十二了，这个大四要毕业了，我舅的二胎还没有生出来，我还是姐姐，这个不知道我多么想做个小姨啊，这个或者是我多想有个哥哥姐姐，真的太难了，只能从我男朋友那儿那边当个这个舅妈了，心疼自己 啊， 就从小就照顾孩子长大的。 对、 哎、不过这样呢，你看看人这个，我看这长相啊，不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孩子是不是都挺会照顾我照顾人的， 哎，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你看，所以说 有责任感嘛， 人家是和男朋友一张这个合影了、啊、头像、 嗯、 对吧、 嗯、 就你可以照顾得很好， 嗯， 给男朋友也弄了一个这个米老鼠的耳朵， 对对、 嗯、 男朋友也很负责任， 对啊。 来继续来看这位上信一香说，我有发言权了， 嗯， 哎，我在我家是老三， 嗯， 我二姐呢总认为我是多余的、 嗯、 她觉得我霸占了她最小的位置，小时候带我去江边玩呢，就把我推下水，我都冒泡了，然后被他同学拽上来，还有趁我妈不在家的时候， 我能再提一句吗？ 啊， 被他同学， 被二姐的同学救了 上来，就是二姐还是看着拉着你不许救啊，这我不能惯着。 还有趁我妈不在家的时候拿枕头打我， 啊、哎， 拽我胳膊、 嗯、 转圈给我拽脱臼了，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等。嗯，我当时感觉当小的很好啊，很充实，很精彩。 哎， 他已经被玩坏了。 这也确实真的是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受欺负，比较受欺负、 就不爱带小的出去玩。 对对、 嗯、 就好像是一个累赘包袱， 跑得又慢 又慢，而且呢干什么坏事儿，这个玩的时候挺开心，回家就给你这是说漏了， 嗯、哦、是 对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你是总这种角色吗？跟人家出去然后回来就给人说漏了， 我回来得收拾烂摊子，我那种， 都 刚才不是讲第一个故事了吗？就是跟家里边说这个，然后出去玩编故事，说哪儿哪儿咬一身包，赶紧抹点清凉油、风油精什么的。然后后来呢，第二个故事就更厉害了。第二个故事呢是，忘了，第二个故事要说什么来？第二个故事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放鞭炮。小时候就是孩子，其实都是特别淘气。尤其在春节的时候，就是孩子聚齐儿、 嗯、 每天都在一块儿，就每天从早上起一直待到晚上，可能在各自回家睡觉，有时候就可能睡自己哥哥姐姐家那种。 嗯， 然后呢放鞭炮啊，就你说那个我们小时候还没有现在说这个鞭炮可能就是有一允许期限你随便放，家里边其实有的是，或者就有家里已经不喜欢这种游戏了、 嗯、 小时候一年才有机会放这么一次鞭炮、 嗯、 而且 是 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嗯， 但是呢那时候家里鞭炮有限呀， 嗯， 就只能是就是捡那个成鞭的，放完之后没有这个漏网之鱼、 嗯、 哎，捡那个揣兜里、 嗯、 揣那么一口袋之后出去这个放鞭炮， 那样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不仅危险，那时候你想啊哪儿都扔啊，这个什么这房檐上地洞里边，后来你知道没事干嘛吗？ 嗯， 就是这街边啊修这个管道，那大水泥管子、 嗯、 人能进去那水泥管子，往里边放稻草，放完稻草、 啊、那真的有点危险、啊、 放完稻草呢把兜小伙伴们所有人手里边这个兜里边这个鞭炮全扔在里边，就准备一点稻草这砰就炸那种。我小我肯定旁边站着，我在那看着啊，我看着吧，我说瞧你们要冒什么坏淘什么气啊，然后呢周围的人就开始在这哎呦这忙活着，有捡稻草的，有这个堆鞭炮，有这个分析这鞭炮跟哪爱着爱响的跟哪好玩的。我哥哥呢当时就是属于那点的那个人。 你哪位哥哥？ 就是比我大的吗？哥哥圆胖胖的那个哥哥。然后、 哦、他还能干这事儿呢， 非常厉害。然后当时那你们都起来啊，我准备开始点了。 嗯， 就在点的一瞬间，你看稻草是非常容易着，因为它很干嘛，一瞬间炮呢都没着，一阵风稻草 呼一下，一回头一看头发了了一块，眉毛都没了。然后小伙伴哈开始笑，就那时候也不知道危险，因为鞭炮也没其实没着，然后就觉得挺好玩呀，好玩太好玩了，就在那起哄，那怎么办？人小伙伴都走，没人管了，就跟我告诉你啊，回去你不许这么说啊。我说那怎么说呀？你这怎么编理由啊？然后跟我说， 你去回去管你奶奶要五分钱，我去理发去。要五分钱理发的时候，让人家就连这个头发和眉毛其实已经不用剃了，就全没了，就把头发都剃了。剃完之后回家之后，说干嘛呀？没理发来了，理发头眉毛，理发那个让他们把眉毛也给剃了，这其实是让活给了了啊。所以说基本上小时候就干这种事儿，一出去玩，那你会不会这么说啊？我怎么说呀？你 有比他小那么多吗？说他自己就跟 你想啊。他那时候才几岁，就是玩这种时候应该超不过十岁，那你想我才几岁吧，我比他小四岁呢。所以说那时候家里边你们不知，你们这当最大，你们不知道这当最小的这心情有多差。 那你们还不是要老跟着去看？有什么可看的？ 心里都乐开了花了都啊， 都不能参与。 对，今天来说的话题没错，就是说说这个在家里边辈分岁数最小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Big 猫同学他说了，鸡腿都是我的，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就基本 平均分配 我不是，我家里边还好，就是基本上这种像鸡腿这种啊，都是一人一个，然后菜就是只会分配。 嗯， 菜比如说你爱吃豆角，给你炒一豆角；你爱吃这个土豆丝儿，炒一土豆丝儿；你爱吃什么，就宫保鸡丁。那时候很不吃宫，就这类的啊，就一人分一个。 来看这位叫烂人梗这位朋友说了，爸妈出去玩了。小时候打不过我姐呀， 啊， 看电视抢遥控器， 嘿， 被打流鼻血了。我估计是误伤，抢遥控器嘛，对， 小孩一般都会这样。啊， 然后姐姐也是不让说。不肯啊，就我觉得小孩就很直率，我就说，然后又被打了一顿。 我小时候倒没有这么敢过。有种情绪叫适可而止，他说了，小时候有事没事我就嚎两声，我哥我姐就有一个要倒霉了。厉害。 看这位朋友啊，说的很有道理，说大懒只是小懒，小懒不愿意动弹。 哎，对，还有这个。臭娟他说，我的哥哥们啊都已经三四十岁了，而我才十八，就是这个就太就是悬殊比较大，这更玩不到一块儿了。 哎，那就更受宠了。 哎，对，更让着了。就三四十年已经有工作了，有家庭的时候，这妹妹说要什么给什么， 是 不 是？ 是 是 是， 确实是这样。小杨说了，上面三个姐姐，然后父亲呢避免三个姐姐把我宠坏，默许他们对我的一切欺负。锻炼他。 对。哎呀，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咱们来看看啊。哎呀，看看 文 宇 虫子吧。说比我大最少的姐姐都要比我大六岁，所以不管犯什么错呢，被责怪的永远就不是我啦。 对，基本上这个其实，家里边我尤其是男孩的老大啊，我觉得都其实挺背的一个角色。 怎么了？ 就每次其实他的想法最多，他的点子最多。他被骂的机会也是最多的。 是 因为他最大又是男孩，对吧？就好像其实我觉得之前那种这个教育理念，就是说男孩必须就得打，就得骂，是吧？就得说。啊，确实是比较背的。多次拒绝，他说了，我男朋友的这个父母啊，是兄弟姐妹里边的最小。他说在他家呢带两个孩子一样啊，然而呢他也是他们家族里边同辈最小的，有好多姐姐。过年打牌的时候，我男朋友输了，他姐姐就会说啊，你最小，撒娇输了钱就不用给了啊。然后我就男朋友就崩溃了，怎么说他也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汉子呀。 宁愿去给这个钱， 对， 也不会做这件事。 对。 宇大道说了，哥哥姐姐就经常会，大人的事情你不要管。 哎，对， 快去洗碗。 对，有这样的。你先把那什么什么事干了再说。 对， 我们再想想。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哈。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当最小的是什么体验？ 对，就是家里边辈分和年纪最小的，就好，基本上就是两个极端，一种呢就是被欺负，还有一种呢就是被宠爱了， 是啊， 对吧？ 挺好。 我估计以后的这个 各有各的好处， 家中那个孩子还是这样，多好啊，对吧？ 确实是这样， 受欺负的继续受欺负，欺负别人的继续欺负别人吧。 珍惜每时每刻吧。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下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但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 北京时间9:00。 FM 986